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十六章穿越火板门第三十八集。 哈利恐怕永远也记不清他是怎样通过那些考试的，因为那些日子他整天提心吊胆，随时提防着伏地魔破门而入。不过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似乎路威仍然在那扇紧锁的门后面安然无恙地活着。天气十分闷热，他们答题的大教室里更是热得难受。老师发给他们专门用于考试的新羽毛笔都是被念了防作弊咒的。另外还有实际操作的考试。弗里维教授叫同学们挨个走进教室，看他们能不能使一只凤梨跳着踢踏舞走过一张书桌。麦格教授看着他们把一只老鼠变成一个鼻烟盒，盒子越精美分数越高，如果盒子上还留着老鼠的胡须就要扣分。考魔药学时，他们拼命回忆遗忘药水的调配程序。斯内普站在背后密切地注视着，同学们的脖子后面都能感觉到他的呼吸，这使他们心里非常紧张。哈利全心全意地投入考试，尽量忘记前额上剧烈的刺痛。自从他上次从禁林里回来，这种疼痛的感觉就一直纠缠着他。纳威看到哈利整夜睡不好觉，以为他患了严重的考试恐惧症。实际上，哈利是不断被过去的那个噩梦惊醒，而且现在比过去更糟，因为噩梦里又多了一个戴着兜帽，嘴角滴着鲜血的身影。罗恩和赫敏倒不像哈利这样整日为魔法师担心，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哈利在禁林里遭遇的情景，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前额上没有那道烧灼般疼痛的伤疤。伏地魔确实令他们害怕，但他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并没有来纠缠他们的梦境。而且他们整天忙着复习功课，也没有时间去操心斯内普或其他什么人可能会采取的行动。最后一门考的是魔法史，只要再坚持一个小时，回答出是哪几个古怪的老巫师发明了自动搅拌干锅，他们就自由，就可以轻轻松松地玩上整整一个星期，直到考试成绩公布。当宾斯教授的幽灵叫他们放下羽毛笔，把答题的羊皮纸卷起来时，哈利忍不住和其他同学一道欢呼起来。 比我原先以为的容易多了。 当他们随着人群一起来到外面阳光灿烂的场地上时，赫敏说道， 我其实不需要去记1637年的狼人行为准则以及小精灵叛乱的经过。 赫敏总喜欢在考完之后再重温一遍考试内容，但罗恩说这使他感到恶心。于是他们慢悠悠地顺坡而下，来到湖边，一屁股坐在树下。那边一只大鱿鱼躺在温暖的浅水里晒太阳，维斯莱孪生兄弟和李乔丹正在轻轻拨弄他的触须。 嗯，多好啊，再也不用复习了。 罗恩快活地吐了口气，伸展四肢躺在草地上。 哈利，高兴一点吧，一个星期以后我们才会知道考得多么糟糕，没必要现在就为这个操心。 哈利揉着他的前额。 我真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 他突然恼火地说。 我的伤疤一直在疼，以前曾经疼过，但从来不像现在这样频繁发作。 去找庞弗雷女士看看吧。 赫敏提议道。 我没有生病。 哈利说。 我认为这是一个警告，意味着危险即将来临。 罗恩打不起精神来，天气实在太热了。 哈利，放松一点。赫敏说的对，只要有邓布利多在，魔法石就不会有危险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确定斯内普打听到了通过路威的办法。他上次差点被咬断了腿，不会匆匆忙忙再去冒险尝试的。假如连海格都背叛邓布利多，那么纳威就可以入选英格兰魁地奇球队了。 哈利点了点头，却怎么也摆脱不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，似乎他忘了做一件事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 当他想对两个朋友解释这种感觉时，赫敏说， 这都是考试在作怪，我昨天夜里醒来忙着复习变形课的笔记，随后才突然想起那门课已经考过了。 然而哈利可以确定，那种不安的感觉与考试没有丝毫关系。他望着一只猫头鹰扑扇着翅膀掠过蔚蓝色的天空，往学校的方向飞去，嘴里叼着一张纸条。只有海格一个人给他写过信，海格是永远不会背叛邓布利多的，海格绝不会告诉任何人通过路威的办法，绝不会的。可是哈利突然一跃而起。 你到哪儿去？ 罗恩带着困意问。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 哈利说，脸色变得煞白。 我们必须马上去找海格。 为什么？ 赫敏喘着气问，竭力赶上他。 你们难道不觉得有些奇怪吗？ 哈利一边匆匆跑上草坡，一边说道， 海格最希望得到的是一条火龙，而一个陌生人的口袋里偏巧就装着一只火龙蛋。有多少人整天带着火龙蛋走来走去？要知道那是违反巫师法律的呀。你们难道不觉得他们能找到海格不是太幸运了吗？我怎么以前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 罗恩问。但是哈利只顾飞跑着穿过场地往近邻的方向奔去，没有回答他的问题。海格坐在小屋外面的一把椅子上，裤管和袖子高高的挽起，对着一个大碗忙着剥豌豆荚。 你们好， 他笑着说， 考试结束了，有时间喝杯茶吗？ 好的，谢谢， 罗恩说。可是哈利打断了他， 不了，我没有急事。海格，我有一件事要问你，你还记得你玩牌赢得诺伯的那天晚上吗？和你一起玩牌的那个陌生人长得什么样？ 不知道， 海格漫不经心地说。 他不肯脱掉他的斗篷。 他看见三个孩子脸上立刻显出惊愕的神情，不由得扬起了眉毛。 哎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猪头酒吧，就是村里的那个酒吧，总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家伙光顾。那家伙兴许是个卖火龙的小贩吧，我一直没有看清他的脸，他戴着兜帽呢。 哈利扑通跌坐在那一碗豌豆旁边。 你当时跟他说了什么，海哥？你提到霍格沃茨没有？ 兴许提到了吧。 海格皱着眉头使劲回忆。 哦，对了，他问我是做什么的，我就告诉他我是这里的猎场看守。他又稍微问了问我照看的是哪些动物，我就告诉他了。然后我说我一直特别想要一条火龙，后来我记不太清了，他不停地买酒给我喝让我再想想。哦，对了，后来他说他手里有一个火龙蛋，如果我想要我们可以玩牌赌一赌，但他必须弄清我有没有能力对付这条火龙，他可不希望火龙到时候跑出去惹是生非。于是我就对他说，我连路威都管得服服帖帖，一条火龙根本不算什么。 他是不是显得对路威很感兴趣？ 哈利问，竭力使自己的口吻保持平静。 没错，挺感兴趣的。你能碰到几条三个脑袋的狗呢？即使在霍格沃茨附近。所以我就告诉他，路威其实很容易对付，你只要知道怎样使他安静下来，放点音乐给他听听，他就马上睡着了。 海格脸上一下子露出惊恐的表情。 我不应该把这个告诉你们的， 他脱口说道。 把我说的话忘掉吧。喂，你们上哪儿去？ 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一路上没有交换一句话，一直跑进门厅才停住脚步。刚从外面的场地上进来，门厅里显得格外阴冷黑暗。 我们必须去找邓布利多， 哈利说。 海格把通过路威的方法告诉了一个陌生人，那个穿斗篷的不是斯内普就是伏地魔，他只要把海格灌醉就很容易套出他的话来。我只希望邓布利多能相信我们，只要贝恩不出来阻拦，费伦泽是会为我们作证的。邓布利多的办公室在哪儿？ 他们环顾四周，似乎指望着看到一个指示牌为他们指点方向。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们邓布利多住在哪儿，他们也不知道有谁曾被带去见过校长。 我们只好…… 哈利的话没说完，门厅那头突然响起一个声音： 你们三个待在屋里做什么？ 是麦格教授，怀里抱着一大摞书。 我们想见邓布利多教授。 赫敏说。哈利和罗恩认为他表现得非常勇敢。 想见邓布利多教授。 麦格教授重复了一句，似乎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可疑的。 为什么？ 哈利咽了一口唾沫，怎么说呢？ 这是一个秘密。 话一出口，他立刻就希望自己没有这么说，因为麦格教授生气了，他的鼻翼扇动着。 邓布利多教授十分钟前离开了。 他冷冰冰地说。 他收到猫头鹰从魔法部送来的紧急信件，立刻飞往伦敦去了。 他走了？ 哈利万分焦急地说。 在这个时候？ 邓布利多教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巫师，日理万机，时间宝贵。 可是这件事非常重要。 你们要说的事比魔法部还重要吗？哈利。 是这样， 哈利说。他把谨慎抛到了九霄云外。 教授，是关于魔法石的。 麦格教授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件事，他怀里的书稀里哗啦地掉到地板上，他没有去捡。 你们怎么知道？ 他结结巴巴地问。 教授，我认为，我知道，斯内，有人试图去偷魔法石，我必须和邓布利多教授谈谈。 麦格教授用交织着惊愕和怀疑的目光看着他。 邓布利多教授明天回来。 他最后说道。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打听到魔法石的，不过请放心，没有人能够把它偷走，它受到严密的保护，万无一失。 可是教授。 伯特，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 他不耐烦地说，然后弯下腰捡起掉在地上的书。 我建议你们到户外去晒晒太阳。 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。 就在今晚。 哈利确定麦格教授走远了听不见时，赶紧说道。 斯内普今晚就会穿过虎板门了，他所需要的东西都弄到了，现在又把邓布利多骗离了学校，那封信准是他送来的。我敢说魔法部看到邓布利多突然出现，一定会大吃一惊。 可是我们能有什么？ 赫敏猛地吸了一口冷气。哈利和罗恩转过身来，斯内普站在那里。 下午好。 他用圆滑的口吻说。他们呆呆地盯着他。 在这样的天气，你们不应该待在屋里。 他说，脸上肌肉扭曲，露出一个古怪的笑容。 我们刚才在…… 哈利说。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。 你们需要小心一些。 斯内普说。 像这样到处乱逛，别人会以为你们想干什么坏事呢。格兰芬多可经不起再丢分了，是吗？ 哈利脸红了，他们转身朝外面走，可是斯内普又把他们叫了回去。 提醒你一句，波特，如果你再在半夜三更到处乱逛，我要亲自把你开除。祝你愉快。 他大步朝着教工休息室的方向走去。